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天气已经有点冷了啊，好多朋友可能都把衣服加厚了一层。我今天出来也感觉比平时是稍微冷一点，今天赶上又是周五啊，希望大家如果平时选择那个骑车上下班的，今天叫酌情，看看到晚上这个时候还那个身体能不能扛得住，因为中午出来的时候没那么冷，到太阳一下山可能就更凉一点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胡同游，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旅行达人，我们的小龙老师。来，小龙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的在线的听众朋友们好。 小龙老师今天是骑了一小会儿自行车，温度还行吗？现在 外边的温度就像中午一样，如果是有光照比较明显的话还好一点，但是中午的时候出去打球还是明显的风还是挺明显的 啊， 但是现在室外的温度的话， 估计零度了吧？ 对，零度了，但是还行。它这种凉呢，就像，北京的天气当中里边以后有一种叫干凉，干凉的，还没到那程度， 哦， 也还可以。 我觉得今年整体还没怎么冷的，是不是？ 对， 我感觉这个像是第一波真的冷吗？ 对，就是正常来讲，应该是到这会儿就是数九前后的情况下这种冷才有，因为每年到这时候我们都会在北海附近溜达溜达看看，什刹海附近溜达溜达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滑冰了，什么冰能接上小薄冰了。现在看还没有，达不到，就是零度之间有一层特别薄的小冰能看的，比如说有这水鸭子能把这冰还能踩碎了。对，基本上这个温度 到中午兴许还化了，太阳一晒， 是的。 这种您想上冰那且没戏呢， 我们 是不是？ 是的， 根本动不瓷实，他也不敢开。他应该得连续多少天？那夜里 之后吧，差不多 夜里的温度得达到多少？我相信人家那冰场可能有那个气温监测，那都主要为了大家的安全， 对， 着想啊。不过看这个意思是冷的天要来了。 对， 你说这个天冷，还莫名的有点兴奋。 对， 为什么？一到冬天，我觉得北方还是应该冷一点，我觉得是吧？ 对， 无论从对农作物来讲，还是对咱们人。我现在觉得这跟小龙老师探讨，小龙老师老在外面这个溜达啊，就是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好。我觉得好的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有我们昨天在哪儿啊，在万达广场吃饭，我们从地下停车场往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人，一个姑娘穿的特别短，就是锻炼的衣服，就下来了。 对， 然后我们同行的几个人就很诧异，就觉得这么冷的天就穿。后来我一想，我说这合理，我说比如人家家就是那个，也不用在附近，就是家里就是地下停车场，人家就比如就穿一个这种薄的， 对， 地下停车场，然后开始从家里到地下停车场进车了，进车就有暖气了， 对， 开着车到这边来，人家就健身，停在地下停车场，然后两步走到健身房了， 对。 所以穿少点我觉得也理解。 对。 但是像比如像小龙老师，像我们都经常在外面走，或者坐地铁呀，坐公交，骑自行车。这个对于这个冷的这个感知能力，我觉得就要比一般人现在要强了。因为我觉得好多朋友啊，现在都是像我们刚才说那个状态，你在外面长时间走的机会很少，所以四季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常年26度左右，对。 哎，但是我那天看了一个理论啊，就是说人还是应该，比如说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你就要去接受这个四季不同 的 温度的变化，让你的身体充分的感知它。 对， 尤其到冬天以后，你也不能说特冷了，我就外面一点我也都不走了，这样你的那个血管的弹性啊什么的，可能就稍微会下降。而且你老不在外面溜达，老不感受这个寒冷，有可能你身体的一部分机能就下降，抗病能力也下降，抗冻能力也下降。哎，我倒觉得 如果像冬天的时候老在外面走一走什么的， 嗯， 每天也别太多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 对， 比如说到地铁站早下了一站，或者说早走走个十几二十分钟， 嗯， 感受感受这个冬天的那个气息啊， 对， 反倒不容易感冒。反正我是个人感受啊，我不知道大家，小龙老师是这个体会吗？ 对，我觉得刚才孙涛说这一点也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一定要经历过这种四季的变化，尤其北京的秋天本身就很短， 嗯， 就是从半袖直接上羽绒服的这种节奏 忽略了有时候， 对， 嗯， 很多朋友都确实是经历了很多年。你像包括今年一直因为雨水比较大嘛， 嗯， 说可能冷的比较多一些，忽然冷了那么几天，但是， 嗯， 冷了之后一看白天的中午的气温也到十几度，这时候你再去胡同啊再去其他地方再去逛的时候感觉出来，哎，为什么小伙子穿半袖就出来了， 哦， 但是那时候你可能穿了一个羽绒服， 对， 但你也感觉出来明显的光照啊， 嗯， 温度啊 挺热的， 身边都挺热的，嗯，所以这时候呢能感觉出来就是年轻人他的身体基础确实好， 嗯， 能看出来确实不一样， 嗯， 就今天像这么大风，嗯，我们这些孩子们还在学校篮球场打球呢， 哦， 我还说我说不冷吗，没有啊，这我们中午就二十分钟时间可以打会儿球啊， 哦， 那反过来就是说，嗯，真正的如果是不经历这种气候的变化的情况下， 嗯， 除非你有专业的，比如说像你去经常健身房还好一些，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你的刚才的建议特别好，我们早出一站， 嗯， 或者是呢步行差不多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直到身体微微发汗的位置， 嗯， 是更能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 嗯， 如果这种忽冷忽热你常年在室温24到26度期间， 嗯， 忽然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能遇到，你进到车厂的时候那车肯定是凉的， 对， 你着车那段时间就容易感冒， 嗯，对对对对 对， 对， 尤其现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多少一感冒了以后这个动静挺大， 嗯， 而且也确实很敏感，那我们反而要把自己这种节奏状态调整到最佳， 嗯， 更有利于胡同那感觉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个你从家到胡同肯定要走，尤其自己开车的情况下， 嗯， 胡同口的车位本身就紧张进不去， 嗯， 那这样的话尤其当好天好景好天气的时候， 嗯， 那就更有利于我们去溜达溜达到哪儿去转转。 对，刚才小龙老师说到那个开车， 嗯， 我这两天看了一个小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嗯， 就说嗯北京胡同里的各位大爷们， 嗯， 这停车的技术才是世界最高。 对对对，是的是 的， 是的。 说有一个人特别逗，他就走到我忘了哪个胡同了，但是这胡同我觉得一通百通， 嗯， 您就进随便一个胡同里边看见人家常年在这停车的那老几位啊， 嗯嗯， 甭管什么车型，就是最后那个人就测啊，就拿了一个尺子， 嗯， 平均下来他那个门离那个墙大概不会超过3厘米，就是那个宽度， 嗯，对， 一开始他觉得这超3厘米它很短了呀，大家就觉得他一开始还觉得说这技术已经非常棒了，说什么驾校的教练来都白给你也停不成这样， 是的 是 的是的，对， 然后后来又看了几个，尤其有一个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 嗯， 说人家那个停的太牛了，说拿了一张 A4 纸啊往下放到那个墙和他那个车那儿下不去了，然后这哥们就说停成这种程度， 嗯， 那前面那3厘米的都叫不及格 啊！对对对， 是不 是？ 说大家到这里头练一练， 嗯， 说那才是真正的练技术。 对， 说新手千万别往胡同里扎， 对， 扎进去很有可能开得进去，开不出来， 还真是这样， 还真是这么回事，对吧？你要都是这种水平的话，那您要是能够开车胡同游。 嗯， 我觉得这就代表了这个驾驶技术的 驾驶水平，对， 又一巅峰了，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哎，小龙老师，咱今儿说哪一部 分？我们说说白塔寺附近的宫门口胡同， 嗯， 因为我们是周四的时候正好到那边去， 嗯， 然后天气特别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整个北京的印象当中，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就是这种红墙， 嗯。 对，然后呢胡同这才能代表北京的一些味道嘛，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闲暇之余的话就是步行溜到那边去了以后呢，过程当中忽然发觉，哎，正好蓝天白云映着白塔， 嗯， 哎，我觉得它和那个北海的那个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到那边我感觉还是挺有味道。今天我们可能会重点把这边的胡同里边以后给大家来做分享，然后， 哦， 在好天的时候，尤其像我们在附近写字楼上班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是 真正的俯视这一条胡同， 嗯， 这片胡同或这片区域， 嗯， 但真正的有时间走下来的情况下，你会真的感受不一样的这种文化吧。说文化里边以后也确实是这个街区改造胡同改造当中里边以后它有个博物馆， 嗯， 也是非常棒的， 嗯， 然后呢在胡同的小院里头屋顶去喝杯咖啡，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嗯， 现在有点冷是不是， 但还好一点，老板他也会开放，嗯，因为中午前后开放 啊， 因为 露天的， 露天的， 啊， 尤其我们现在室内禁烟嘛， 啊， 有的， 哦， 抽 烟的，抽 烟的都会到胡同的这个房顶上去 啊， 哎，我们也去，我们是确实因为那个想踩到房顶上去看一看 啊， 更在一个中等偏高的这个维度里边， 嗯，看得到白塔寺， 哎，对，看到白塔，因为你， 嗯， 你如果从地面看的情况下，可能有的时候受到一些建筑物的影响，可能还差一些， 嗯， 但是呢。你如果是真正的不进那个妙应塔妙应寺里头那个大门的情况下，在边上胡同看， 嗯， 反而有了一个前景挡着，这个拍一下照片啊或者真正去感受的情况下反而也更有味道，也还不错。 嗯， 嗯， 对， 你白塔寺我有一个第一次是跟他联系起来的， 嗯， 我小时候第一次吃某一个洋快餐，反正不就那俩品牌吗？我们小时候， 啊，对， 第一次吃某一个品牌的洋快餐， 嗯， 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所谓的洋快餐。 哦， 那时候的套餐也是二三十块钱 啊，对，差不多。 也不过那是一九九几年的事儿了啊， 嗯， 那时候还上小学呢。 对， 然后一九九几年的事儿，那个时候我还清晰的记得，我爸我妈的工资可能就在两三百块钱。 嗯， 我要是没记错，我爸那时候好像挣184块钱，我妈挣200多块钱的工资一个月。 老师差不多拿到230到270。 对，就是大家那个工资就在那个水平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你花20多块钱买一个套餐， 嗯， 那就非常贵了呀。 对， 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你那个时候第一次，我爸我妈带着我和我姐姐。 嗯， 一块儿去白塔寺玩儿，就在那白塔寺那里头，不是有一个巨大的那个洋快餐那个品牌吗？然后中午了，我们就在那儿吃的。哎呀，第一次吃到人家那个炸鸡呀， 嗯， 跟咱们那个咱们现在什么左家庄什么那炸鸡完全不是一回事。原来也吃过所谓美式炸鸡，那时候街上也这么叫啊， 对， 但是和人家这炸鸡呀，完全两回事儿。 对。 当时我就发出了一个感叹，我说，我就问我爸，我说你看人这个鸡肉怎么，鸡翅怎么炸的， 嗯， 我说这鸡皮上都是小泡泡， 对， 我就这么说的。我爸说他也没见过，其实说这估计是人家上面有特殊的那个粉啊什么的那种不一样， 对， 给我强行解释了一下。那时候正是小学的时候，男孩子也能吃了一份儿， 哦， 根本不够吃。你这一个汉堡， 对，一个汉堡那会儿 一份鸡翅，一个薯条，一杯可乐嘛， 嗯， 这不一个套餐嘛？ 对对对。 吃完了以后，我就说爸，我不够吃啊， 没什么感觉。 嗯，那个不还得再来一份？我爸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心说咱们四个人在这儿吃， 嗯， 我半个月工资就已经没有了， 差不多， 对， 对 吧？你四个人一人一个套餐二十多，那可不，四个人就100多块钱了吗？你要再来一人，你说我要说我再来一份。那我姐是不是也得说， 啊， 我也得再来一份啊？ 对对对， 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那你不得给你媳妇儿再搭点什么？就算你媳妇儿再懂事，说我不要了，你说那咱俩来一份？你看我一小孩都没吃饱，他大人能吃饱吗？更吃不饱。 对， 那就变成一个月工资了。 对， 我爸赶紧拉着我就出去了， 就出来了。 这就在白塔寺的这个记忆啊，第一次吃，觉得哇太好吃，现在倒觉得一般了。 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小的时候的记忆当中，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看我在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白塔寺， 嗯， 它就是一个庙会一样。 哦， 你我说一个场景，可能你可能有感触，肯定会看到过。比如说我们平时去庙会的时候， 嗯， 经常看到，现在很少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弄一个杆儿，这杆上有一只小鸟， 哦， 然后呢，他给他一个信号，这个小鸟就从你手里边把那个一两块钱给叼走 啊。对对，有， 啊，对 啊， 就当时我印象 比较深，这感觉是一个变戏法的， 是变戏法的， 那个， 对。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比如说现在你去天桥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就是一些北京的大爷是训鸟的， 嗯， 对。然后呢，他这个就是等同于在庙会当中有一个个人展示 技能 啊，对，技能，然后这个。 不能讲人与动物的和谐，我觉得它肯定还是、 啊、 还是吸引 眼球的一种方式，条件反 射训练、啊、对，条件反射训练，哎，他就这样、 嗯、 当时特别入迷， 嗯， 然后我觉得，哎，我觉得之所以去庙会，小孩这个童年的世界当中，他们认为这就是有很多没见过的东西， 嗯， 对吧？除了咱在胡同里边以后没准摔点大方包啊，弹点玻璃球啊、 嗯、 你小时候玩的就这个嘛， 嗯， 这没有了以后没事撞撞撞拐， 嗯， 也就仅限于这个了。因为那会儿基本上来讲，咱们和现在的孩子们玩的东西就差别很大， 嗯。 那哎，如果是真正说带你去庙会的情况下里边，有看到有这个有吃的。 那时候白塔寺的庙会是也是过年才有，还是初一十五？ 他不是，他也是赶上大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多一些。 啊啊、 对，然后呢，正常赶上初一十五的时候也有，但是不多， 嗯， 不多。因为我印象当中，别的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了。就是像这种里边，以后去这种庙会里边，真正去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当时都觉得，哎，这个地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去三里屯那感觉似的了，网红打卡地，很潮。对，因为回来以后可以给其他小朋友显摆，你看我爸带我去哪儿了。 哎，那时候庙会要门票吗？ 不要门票， 不要门票， 没有门票，全是自己可能给家里边要2块钱，完了以后买点吃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1毛钱的瓜子儿，类似于现在咱们那个。就是洗衣液那大瓶盖一样塑料的那个， 啊啊， 差不多能给一小碗， 一小碗， 一小碗瓜子儿， 啊， 然后差不多那会儿小孩嘛也吃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小布兜里头能差不多装满了， 啊， 能吃半天儿， 啊， 对，就且得嗦吧的， 啊， 所以就是那会儿，哎，我觉得可能是物资匮乏的阶段，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啊， 哎，能带我去一趟庙会，我得且给其他小朋友显摆的， 啊， 对，瓜子儿、糖啊、糖瓜儿 啊等等， 啊， 像这些东西。要吃糖葫芦，家里就做了，好像买糖葫芦，哦。 您家会做糖葫芦？ 熬糖吗？ 啊，真的呀！ 熬完了以后，对，蘸这个熬糖 也能拍成那样儿，那个， 啊，一样的、 啊，真 的。但是就没有， 您家人太厉害了。 就是我觉得，因为尤其赶上，比如说，确实是在有这种亲戚朋友在这咱们近郊的， 嗯， 家里边都会每年都会有这个。我们当时冬天做的比较多，像这个季节啊。我们见的比较多，就家里边熬红果， 哦， 把它给熬成糖水一样， 哦， 然后呢，哎，等这个，不能讲，就是说吃到吃腻的情况下，来喝一杯的情况，就因为我觉得小孩那会儿就像现在孩子们一样，大冬天吃冰激凌是一个感觉，没有我们就吃它，冬天冻的，然后呢，不能是像冻成冰棍一样，就是一大冰坨子，完了以后呢，冷一点这么吃，然后稍微在室外的就凉的倒一口，完了一小碗里头喝一点， 嗯， 就是。就相当于我们儿时记忆的一种甜品， 哦， 冷饮， 哦， 对，但是基本上大人也就会说少喝啊，喝多了肚子疼怎么怎么样的， 哦， 所以那会儿吃糖葫芦好像大部分家里边是不是都做自己做， 啊，真的 外边卖的也有，但是 我从小都是买，我们家没人会做。 哎，你说到这个，你知道这糖葫芦在家里边老家在做当中里边以后，把这个糖葫芦要选出来的同时，这个糖葫芦一定要是给它蒸的半熟的情况下，没有搁生的 啊，真的， 现在大部分都是搁生的， 是吗？ 对，因为在半熟的情况下里边以后 能去籽儿还是怎么着？ 第一个，现在剩的也可以 都 去籽 儿， 也可以去籽儿，就是切开差不多1/3、2/3一半的样子，不能全给它弄开。弄开 不用，您现在您这招已经落伍了。 嗯， 人现在专门有 一个仪器，像冲出来是吧？ 对， 桃核 中间那种，就是从中间这么夸一通， 嗯， 一排就下去了。 对， 就中间正好有一眼儿，您不是还得穿那筷子吗？ 对， 现在都那样的，我见他们做过。 对，像你说这种就可能就现代派了，嗯，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半蒸的半熟的情况下里边以后，哎，拿一个类似于小竹片一样的东西把那个籽儿都掏出来， 哦， 掏出来以后呢还不能把它全给弄分家了，因为里边 穿不上了， 不是穿不上了，里边还加吃的呢，比如说， 您家还加东西呢， 加豆沙呀。 我的天，您家这技艺高超啊。 对，就是自己做嘛，肯定 可以出去卖了，这都。 这出去卖不卖我倒不知道，反正就是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里边以后，哎，这孩子们觉得，这就是特神圣的一件，一件这种盛宴吧，算是，觉得哎，这是最好吃的。然后呢，因为它冬天室外本身就凉，熬来糖它凝固了以后呢，哎，还可以找一那小饭盒带走。然后呢，对，老家就可以做成这样，我觉得就是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可能从工艺上来讲，从卫生上来讲，可能会更 哦，更方便一点，因为毕竟、 嗯、 对它那个就是这个山楂果的前边的花苞的位置和那花蒂的位置里边有、 嗯， 肯定如果洗不干净，可能还会有脏。但你要把那冲下来以后，嗯、那就可能更干净一些。 嗯， 哎，里边我觉得纯属搁糖再加那酸是一种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想换个口味的情况下，哎，你可以搁点，比如说 山药豆， 山药豆 啊， 对，山药豆，然后呢，搁点这个，比如说豆沙，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家里边熬的豆沙，然后抹到里头去以后，再给它蘸上以后，我觉得是好吃的， 嗯， 对，就是这种这个软糯当中里边以后有脆有甜 啊， 比较有印象。现在胡同里边也有卖的，但是我还真没注意看它是。是冲出来的还是真正的？ 应该都是冲出来的。 但是我感觉应该都是生的居多， 有熟的 也有熟的。 我他们给我讲，因为我从小啊，我就不爱吃那个生的那圆果的那个。 嗯， 我从小就爱吃他那卖糖葫芦那儿有一个那种拍扁了的那种， 哦，就压的扁扁的那种。 扁的那个是熟的， 那 当时就说熟的。 对， 我当时就爱吃那个，因为那生的吧，它稍微有点发酸。 嗯， 我不是特爱吃酸，它稍微一熟了以后啊，它那个甜味儿就更多，你感觉是酸甜的那劲儿更好。 对， 我爱吃那个。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卖糖葫芦， 嗯， 这都是我工作以后了。 嗯， 采访人家，我说我就爱吃这糖那个熟的这种，他说熟的就是都是那个。有点烂了了那种，就是反正它品相长得，咱也不能说烂了， 嗯， 可能品相长得不太好 了，不太好的，对。 所以单拿果儿给你，你一看可能就有扒了呀，有什么的， 啊， 那种不好的，我们就把那块削掉 啊， 哦，然后弄熟了拍扁 啊，哦， 说你不能说都是残次品嘛，但是都是不太好的，才给你做那个，哦，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是论口味，我觉得个人还是喜欢那个。 嗯， 不过确实像那个小红老师说的，大家嗯小时候逛庙会啊什么这种东西，吃是小朋友的一大项，是不是？ 对， 对， 嗯。 你除了像这个吧，再就是尤其在胡同里边以后呢，真正赶上就是哎，就尤其赶上大庙会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不只是咱们这一个胡同里边有，可能几个胡同都会有串到一块去， 附近都聚集， 哎，对，哪儿都有，咱们去白塔寺啊， 嗯， 怎么怎么样就约好了去的情况下里边以后，除了看这个庙会当中的一些我们讲一些稀罕玩意儿，再就是吃嘛，吃的东西也确实比较多一些， 嗯， 但是那会儿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看到这些我们现在俗称的就大宅门里头的这个门墩里头以后呢，也是人员兴旺的，也挺火的，也还比较不错的，所以在这里边就有。那今天为什么说到这个宫门口在西三条九号这边呢？ 嗯， 我们说一个特别著名的画家， 嗯， 他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那个老舍夫人， 嗯， 然后呢就是胡洁清女士。 嗯， 对，她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本身来讲，我们说到老舍这个，我们在其他那个栏目当中也都会提到这一块， 嗯， 是吧，胡同里边也讲过她， 嗯， 渊源比较深了。但是呢在这个里边以后，这一对相对来讲就是老人家在这里边住的时间还比较久。 嗯， 那如果是我们真正的甭管是个人去， 嗯， 还是我们和带着这个朋友， 嗯， 然后到那儿去了以后，哎，我们可以顺着这样的古人的这种印象到那儿去感受就可以了， 嗯， 然后也比较有特点的。 好的， 嗯， 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胡同游，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小龙老师啊，今天给大家讲白塔寺周围的这些胡同。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好几位朋友都给我们发照片了啊，拍的都是白塔寺北边的白塔胡同，还有白塔寺的这个东家道等等， 哦， 啊，都不错，哎，阳光灿烂的，拍出来都挺漂亮的哈， 嗯。 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聊。 我想你就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让这里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见。说你是我的太阳。

白塔寺附近，好多朋友也在那个听天安饭上跟我们互动了啊。这个，这儿有朋友说，哎，以前听过有的老师讲那个白塔寺的前世今生啊，很长知识。现在觉得它也是地标性的建筑了。哎，就在我们说话期间，我们的另一位胡同游的旅行达人，不过现在是花艺方面的专家，我们的大雪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来，大雪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另一位，我们的小龙老师。 对，嗯，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小龙老师，哎， 我们先让大雪每次来都给大家那个贡献一点养花小知识， 嗯 啊，今天在小龙老师说这个之前，大雪老师要不要给大家讲一点最近的养花心得？ 最近的养花心得，然后就是最近就是我被一个非常奇妙的巨美的花花然后吸引，然后其实也是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一种花，但是我们平时它不是先切花，是盆栽的， 盆栽， 对对对，是养殖花卉， 涉猎到盆栽领域了都 啊，对对对，因为就是先切花它肯定就是有些，比如说像您二位然后就会问我这些问题，然后也会有人然后就是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些盆栽，那我就也要把这个知识面放广，然后了解到很多，然后就是随着这个了解的过程，然后就接触到这个花叫宝莲灯。 宝莲灯， 见过这个，对这个名字， 嗯，对，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第一次见它就被它的颜值吸引， 啊，真的呀， 真的，我是颜控， 我都不知道宝莲灯是，你说着我查一查宝莲灯长什么样， 沉香救母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的， 宝莲灯巨好看，就你一见它你肯定就会，它是南方的一种花卉，它生长在热带地区，然后其实在北京地区它不是非常好养，但如果你要是把它养好的话，它的颜值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且它的花朵巨大 巨大， 长得特别像那种什么倒挂金珠，就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都是先生一片叶子，再生一片叶子，两片叶子中间就会长一个花，然后那个花然后就会长出来，然后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然后就是 垂下来了， 垂下来， 宫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很像， 超美。然后但是就是对于温度湿度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养护还是比较苛刻的，然后得是家里边真的是得面积够大，然后得是家里边 面积够大是什么 意思？ 它那个花株很大 哦， 对，然后就是可能比如说它就跟咱们这小圆桌 一盆花占一平方， 得， 个儿呢，就阳台上它爬 放不下， 爬慢吗？ 当然它也分， 您家得有一个罗马柱，才放那个柱子上的， 它也分级别，就是如果其实也有那小的，然后比如说就长几片叶子，然后有两株，那个也很小，但是就让人印象，就你要看到 感觉颇为寒酸，是不是？你感觉那个就有点好像人家都过年了，这满屋满院都是大红灯笼。你就挂一个，是不是还特小？人家觉得你们家怎么会什么条件啊？要不就别挂了，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反正就是你看到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震撼，你也不会印象特别深刻 啊， 而且就是它小，好像它颜色也不会那么扎眼，但如果它要长得就是足够大，而且它会一层一层往上长，就是它两片叶子出来吧，然后就是它中间开始长花，那个花呢掉了之后它就又开始成为茎，再继续往上长，然后再长出叶儿中间，然后再长出花，等花掉了之后它再往上长，就是养的最好的是可以是五六层、一层叶儿一层花，一层叶儿一层花， 我的天哪， 就特别好看，所以就是你要是看到真的就是它株特别大的那种宝莲灯，你就一眼你就忘不掉，你觉得很震撼，妈呀，好像假的呀， 这太好了， 对 对， 这太适合咱们过年期间， 对，就 摆两盆在家里， 对，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把蟹爪莲扔出去了， 而且这个节节高啊，它这个寓意也好，是不是 啊？对，真的是，现在就是很多人，大家就是作为送礼，然后就是一送，哎，感觉特别有面儿， 哎，你看这大雪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大家马上就用得着的，因为咱们马上双节， 马上双节了 就到了是吧，元旦也马上到了，然后春节说话就是四十多天也就来了，是不是这时候走亲访友看看朋友，你送这一大盆感觉颇有面子，自己买一个搁在家里，当然像大雪说得面积够大，像我们这小户型不配种这种花，是不是？ 他养它温度15度以上，而且要保持湿润 啊 啊、 哦哦，还得有加湿器。 对，五度以下它就停止，5度以下它就冻伤了。 哦， 15 下就冻伤了。 对，15度以下它就停止生长了。 咱们北京18度那个 屋里都已经 就达标了。 对对对， 一般的家庭都能达到20度以上。对不对、 嗯、 所以就没问题，就是湿度得 湿度，对， 湿度得 北京就是干， 所以就得是那种高档住宅、嗯、对不对，高档住宅啊家里不用那个烧暖气，都是中央空调、 嗯、 恒温恒湿，常年的湿度保持在45%-50%，25-26度，人家养这花就比较合适， 对， 是不是， 湿度有温度的，对对对、 哎、 对，是的， 豪宅专配、嗯、 对 对吧， 他那颜值也真的觉得很豪 要是家里特小摆这样的花也不好看， 我觉得你看说到 得贵气，是不是那种 他这个，对，他这个比较明显， 摆在那个高级的红木家具什么这个上头， 嗯， 对不对， 真的真的很震撼、 我们还活在上个世纪，家里边可能弄个蟹爪莲呀、君子兰之类的， 在你说这个之前、嗯、我和小龙老师聊的是小时候一毛钱瓜子吃一天的事儿。刚才我们聊到那白大寺的庙会， 对， 小龙老师说小时候那个一小兜瓜子缩了一天， 对， 大学 我也喜欢吃瓜子皮儿。 大学小时候去没去过白塔寺的庙会？ 没去过。 你去的是哪片的庙会？ 我一直都在就是东边、 哦、 南边、 哦、 然后就是去琉璃厂、哦、庙会，然后去龙潭湖、 哦、 龙潭湖去的最多、 哦、 嗯， 龙潭湖就80年代，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80年代的差不多那个就剩地标了、 哦、 每年春节的话呢、嗯、我觉得好像我们 前几年龙潭湖还开着呢， 对，去地坛的 就 少， 就是 反而去龙潭湖的更多、 那个、对，就是疫情嘛，然后龙潭湖那儿本来就是卖那个铺位、 啊、 然后就是卖的很火、 啊、 然后来结果 几十万一个， 对，然后结果不能开了。 地坛庙会我也去过， 哎呀， 地 坛 庙 会,、 啊、 坛庙 会，对，北边一 那是比较伤心之地、就是、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所谓伤心之地在哪就是后来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对于现在的庙会的感觉、嗯、就第一个吃着显得不干净， 不干净怎么您怎么说，这 就比如说在我的印象当中里边以后就我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啊、 嗯、 可能我们在线的朋友如果真正做这行的千万可别骂我、嗯、我觉得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嗯、就是我有一年大概2017-2018年的时候吧、 啊、 疫情前嘛，然后也是来了一个外省的朋友说、 啊、 哎那正好春节来了以后我们去 庙会 吧， 逛 过 庙 会 啊、 我说那行吧，我后世地坛庙会好久都不去，最少10年不去了、 嗯 嗯、我去地坛偶尔就是去那个地坛书市， 哦， 嗯， 就是在那儿 去 印象比较多一些、 啊、 然后说去了以后后来就到那边吃了以后，那羊肉串根本都不是羊肉串，那就穿的鸡肉啊大猪五花肉， 不可能是鸡肉， 那就是鸭子肉， 哎， 对，反正我感觉不是。后来以后他说啊，你们原来就吃这个吗？我说不是不是，这是我们节日当中招待外省朋友的， 这个是那个 招待外省朋友的， 这个是庙会特供，真的是， 对，哎，好像真是 外面没有这么卖的。 对，后来我就说，那你别吃这个了。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从地坛公园出来以后不是安定门吗，这边一点吗、 嗯、 从这儿出来了以后有一个原来咱们老北京品牌， 嗯， 什么村， 哦， 对，然后他 那儿有油炸羊肉串 啊，对，哎，没错，反而他觉得哎这个倒反而更正宗一些、 啊、 后来以后我说那你就别吃了。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隆福寺灌肠 啊, 啊，对，在庙会当中必备嘛， 啊， 然后哎他说这个也不好吃。后来以后我说你就看看，知道有这庙会就行，谁让你非要来呢、 啊哎、 但反过来像大雪说的龙潭湖、 嗯、 我 一直不错， 一直还不错，他、哎、就是有一些老品牌百年老字号能 你得 hold 得住场。 我之前跟他们那些老字号聊过， 嗯， 他们说嗯，比如就像刚才小龙老师说的羊肉串这问题、啊 嗯、对， 说你看啊那羊肉串你得看多少钱，大家早晨起来刚去庙会的时候、嗯、那羊肉串可能卖你10块钱一串，它都是那个豁长豁长的一大串，或者20块钱一串啊， 对， 等到下午快收摊的时候 10块钱3串了， 哎，可能还5串了， 我的天哪， 就是为了清当天的那个库存啊， 哦、 就很便宜就卖了。后来我有一次是东来顺还是哪儿、 嗯， 他们也不是也有在庙会也有摊儿 摊位，对对对。 然后我问他们的人了，他说：“你看那价钱那么大一串，我们进货都进不来， 是吧？ 就是成本都合不住。说那绝不可能是真的羊肉。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你看这个东西低于多少钱。”你就别吃了， 对， 那么大串儿，说这100%不是羊肉，说你还是，相信我们这些所谓老字号啊， 嗯、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因为有这牌子在这儿， 对， 我们肯定不敢造假。 是的，是的， 大家一边说一边咽口水。 他那意思就是说，可能啊，就是你在庙会上，他那个条件肯定不可能说像我们店里弄的那么好吃， 对对。 但是我们敢保证的是，他去卖你羊肉啊。它一定是羊肉， 对， 说是我们这牌子呢，一定是我们的人， 对， 我们负责。他说别的那个呢，我们不好说人家 是 真是假， 是的，对， 这是一个。我还在地坛庙会看过，那时候还有演出， 嗯，有演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特逗，就是有一台子，还有人说相声什么的，虽然有的说的颇为尴尬，但是。 其实就要的那气氛， 哎，但是好多人一看有演出也是围着看。但是我觉得在庙会上看到一个最出戏的是什么？ 嗯， 有几个非洲朋友在卖非洲木刻， 哦、 就是雕的各种小人头什么的， 哦、我可喜欢那种了、 哎。我一直以为这个应该是咱们那个中国传统文化汇聚地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有两个非洲朋友，然后在那 打着手鼓啊， 对，然后那个在那卖他们自己雕刻那小人。倒也挺好看的啊，我差点买一个，但你就觉得好像和老北京庙会有点怎么都搭 上。好像以前就有，我小时候 是吗？ 初中还是高中就在庙会买过，就是外国人刻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就每年的庙会，我觉得就跟淘宝一样 啊， 就是那儿玩具也好，然后纪念品也好，就你什么什么都能见得着。 嗯， 而且你们俩还特讲究，还这是不是这个肉那个肉？ 嗯、 我到那儿就喜欢站在冷风里，甭管吃什么，我都觉得 全是辣椒。 开心， 辣椒面、孜然面，对， 对 就我觉得大雪说的，就是还是陶醉在一种童年的回忆当中去，对， 对， 啊、 对，世界，我们可能感觉出来，就是现在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个人的观点吧，不一定准确，就是真正带孩子出去了以后，或者是赶上节假日的时候里边以后，还是要谨慎，擦亮眼睛看看，找着咱们老北京老字号、中华老字号，还是可以吃一口的， 对对对， 对吧？如果不是没有的情况下，你就是咱们刚才像孙涛说的这种模式，你就是咱想想成本都不够，你能吃到是那种所谓的肉吗？ 对，正经的庙会在疫情之前，他们都直接都是跟老字号合作，专门的摊位，然后他们那些小吃什么的，我问他们了，也是专门往那儿送， 有专供的，对， 嗯，所以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当然也不是说人家除了老字号那些摊儿就不能吃啊， 嗯、对， 也能，但是呢，大家就是自己辨别，人家也有合法经营、诚实诚信 的 那种啊， 对对对， 但是个别的确实又在这上头。人家就是、 做点手脚的、啊， 哎，这个 对 对，这个自己辨别吧。 对，您说到这一块，忽然我还有一个，也是这个有印象当中里边，我记得在朝阳公园， 嗯， 有一次就刚才你提到了以后，为什么会有一些我们这个境外的一些朋友来？ 嗯， 我记得他们朝阳公园有一年好像搞了一个类似于什么国际风情节，就 年年有， 哦，是吧？然后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什么呀？他把一只大整猪。烤在那个上头了，是俄罗斯的一个国家烤的， 俄罗斯、西班牙吧，这都应该是 我忘了，反正就是他把整个猪都刷上那个料烤， 烤乳猪嘛， 就跟咱烤全羊那感觉似的，就那么转完了以后，好像一个汉堡得30多 哦， 就是搁几块那个烤五花肉、烤猪肉现炫出来的，然后搁点菜，搁点什么柿子椒啊、洋葱啊，然后拿一个类似于咱们老北京的面饼，然后那种发面饼给卷的，然后说啊、 哦， 这就是那个他们的烤肉， 哎， 确实很好吃。再后来就没有了，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很遗憾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童年印象也在不断的延伸或延展， 对， 然后呢孩子们要多接触这些东西， 嗯， 现在在胡同里头可能你要说真正吃这种大烤串可能没有，但是找一些老字号还有，我记得在这个白塔寺后边这个胡同里边以后，我想想它是应该是在二条胡同，是东西向的那么一个胡同， 嗯， 然后就有一个烧饼。 烧饼 、哦、那个芝麻 芝麻 麻酱烧饼 啊、哦、麻酱， 然后麻酱烧饼另外一种呢就是 炸丸子，就是老北京的一种小吃，豆面丸子， 啊，素丸子， 素丸子， 嗯， 然后还挺好吃，大概是4块钱一碗， 嗯， 没有别的，就是烧饼丸子， 嗯， 然后这个所有的 是一个早点铺是吗？ 是个早点铺子，10点钟人都关门了， 啊啊啊，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印象比较深的，然后真正溜达到那边去的情况下还可以吃， 嗯， 现在疫情之后，疫情期间吧。我实话说没去那边没找着， 嗯， 是不是搬了还是 关了 样的关了， 可能 不太确定了， 嗯， 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在那附近呢也帮我留意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确实老北京人做的一个这种小馆儿， 嗯， 然后确实很好，还是不错的。实际这为什么说到这一块，这个就是我们在胡同里边寻找这样的味道，或者是寻找这样声音当中里边以后，确实也能感受得到。像刚才我们提到了以后，本身就是在这个胡同当中有渊源的，就是你带着孩子们去或者带着朋友去的当中里边以后，哎，当你看到九号，就刚才讲到的这个西三条九号当中里边以后，一说，哎，这是原来老舍夫人家住的那个这个他们住的地方里边以后，这里边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忘了他的老师是谁了，我只能说是在这个印象当中记到这一块，就是你看现在。学生们相对来讲都有一个标准要求，就是不能上学期间不能谈恋爱。 哦， 对 对， 这个这个老舍夫人她在上学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她给她老母亲提了这么一个约定，就是读书期间不能交男朋友，不能与男生随便说话。 是她母亲给 她 提的吧？ 她说的这个要求， 哦，对对对。 但是后来她不跟这个咱们留学归来的这个老舍先生结婚了嘛， 嗯， 所以呢就是也是有这么一段故事，那反映出来在胡同里边的一些， 嗯，约定都不算数是不是？ 对，还是不是不算数，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对吧？我觉得家长之所以不允许的情况下，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他的想法， 嗯， 但是呢真正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情况下，是不是和边上的妙音寺有关系啊， 嗯， 这个我们有待去考证，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在胡同里边去真正看到这样的故事啊，或者是听到这样的故事里边，可能会加深你在胡同当中的一个记忆， 嗯， 我觉得除了现在，因为咱甭说这个北京有这种禁止露天烧烤的这种规定， 嗯， 你现在里边以后胡同里边这电烤串的就很少， 嗯， 都几乎没有了， 嗯， 那你这么大冷天的带着孩子去的情况下，你得给他有点念想啊， 对， 你买一毛钱瓜子不现实了是吧， 没有卖的， 哎，对，也没有卖的，嗯，但除了像这种里边以后呢，哎，还是有一些特点还是能看到的，除了这个里边以后，再就是这个白塔本身来讲它就渊源比较深了，而且我们也了解比较多的，可以多从这个忽必烈他本身来讲他自身那个角度来讲多讲一讲， 嗯， 因为本身来讲像这样的内容比较丰富一些，那让孩子们去看看，我个人的特点给大家分享的原因就是一定要和西四的白塔做个比较， 嗯 和咱们那个北海公园的白塔做个比较， 哦， 那这两个比较它有什么不同， 嗯，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是在上上周的时候去了一趟北海， 嗯， 然后也是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了以后呢，也确实感受到了，然后在我们那个八十中的课堂上，我也给他们在交流当中提到了以后，他们说啊，老师你老去那好玩的地儿，我们都没去过，我说那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现在疫情期间北京的人相对的游客少一些，后来我才知道这北海公园里边以后怎么还是票中票啊，那个园中园完了以后，我以为买张门票就能直接再进去那个真正那个白塔去看，他说不行你得再花5块钱， 人家可能是不是有通票 啊，对，后来人家说你应该买张通票，我说 对， 我说真没有然后这个小故事相对来讲呢也是有个小趣闻，那如果你现在做足了功课可以比较我们荡起双桨那白塔和这白塔不是一个地儿， 哦， 对，然后呢可以真正去感受感受它真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你去故宫，咱们那个大学去故宫的时候登上午门之后，你看那白塔是北海那白塔， 哦， 西四那个白塔不是它俩不一样，哦，对，它俩不一样，对，所以在这样块也可能感受比较多一点，但这白塔的故事相对来讲除了这个它也是目前来讲和北京城的建成有非常这个渊源比较深，你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建设的时候，在复建的时候他也经历了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可以家长们找来可以给孩子们聊一聊，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比如说真正去看这个白塔当中里边 它的震撼，因为只有走到塔根底下， 嗯， 近距离的观看，然后真正的在塔下的那个胡同里头，真正的有居民在这边有生活的气息，如果是真正能赶上的话，可以再吃点什么东西 哦， 哎，再拍点照片，我觉得如果是 OK 的话还是比较有味道的。反过来再说，因为现在胡同里边以后有很多做民宿的，或者是类似于开咖啡馆的， 嗯，啊，对， 哎，可以到房顶，当然天好的时候去看一看。 小红老师特别爱上房顶，我发现， 我也爱上房顶， 为什么？ 对， 上房间， 尤其是胡同里的那个房顶，然后就有时候能看到一片的房顶，然后那种瓦呀，然后上面的凌乱呀，然后有树啊，然后但是有时候感觉特别惬意。就是冬天上去其实感觉也很好，就尤其是， 下雪以后， 下雪，然后就是夕阳西下，尤其就是最近北京天儿透的时候，还挺多的，就是其实下午现在可能天早，然后三四点那会儿，就那阳光你感觉真是就是岁月静好，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对，但就那么一会儿，但是就那么一会儿， 是我觉得像大雪描述这个环境，它就它描述当中，我们肯定有画面感了， 对， 就是感觉很好的原因在哪，就是，这个喧嚣的城市当中，如果是每天你的工作很忙碌的情况下，你就找这么一个时间，哪怕上去里边以后呢，没有人跟你聊天，或者你就自己静下心来喝一杯咖啡，和那个普通咱们去咖啡去馆里看的还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跟星巴克还是味道还不一样的， 你 对吧， 星巴克就很商务， 有几个人能在三四点钟的时候不上班跑到胡同里上房顶还点一杯咖啡是不是， 啊，对对对， 这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说，就说明您的这个经济状态就已经岁月静好了， 啊，对对对， 经济也静好是不 是， 当我们都在努力的在办公室里搬砖的情况下，人家三四点在那儿 无业游民， 说这一阵儿就这阵儿太阳好啊，我得上去晒一会儿，是不是，这也是一种炫耀，对吧， 是的是 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么大的人，可能我觉得对胡同感觉就是还是很有情怀，然后觉得像家，我觉得会有那种亲近感，觉得在那儿待着舒服，就像小龙说，可能星巴克那些咖啡馆它可能就是真的很先进，然后很商务，然后很职业，然后就是它也有它城市化的那种服务，感觉很好，但是就有的时候在这种胡同里边待着你感觉特舒服，就觉得心里边特舒坦， 我理解了，我理解，大雪说的这个我小时候也有这种感受，你在胡同里走，包括在院里待着，你都还是在这个状态， 对， 你一上了房顶儿， 对， 你觉得你就出离于那个环境了，就跟逃学是一个感觉，你知道吧， 是的是的， 他就是一次那个离家出走，其实没走多远，你就站房顶上了，你但是你就和周围的人，和你的爸爸妈妈，和你的同学，你感觉你就在另外一个层次和世界上 进入到另外一个， 这是 一 个 单元了， 这是一个心灵的出走， 是的是的， 就这个感觉远大于这个行动的实际意义，就是你在那儿待一会儿，你也觉得特别开心，就好像逃学了一小时似的。 对， 当然你也知道逃学是不对的，但是你上房待一会儿，没有人说你，只要你别给人踩漏了就行。所以大学可能追求的是这个， 而且 心灵上的出走。 你上了房顶以后，然后就是其他人都在干什么，然后你一目了然， 还是想监视 中山小的感觉 那边， 然 后就 是 有是 监视控制别人， 就是你有那种就是电影的感觉，就是你脱离了这个生活，本身你在可能没上房的时候，就是你是在这个生活里边，但你上去以后，你看别人在干什么， 感觉自己得到了， 感觉就像 是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不是以一个那个神的视角在看大家了，是不是，好，我们今天那个跟大家聊的挺高兴啊，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希望大家在那个有机会的时候也体验体验我们说的这个感觉，胡同中的出走是吧，也非常奇妙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再见， 拜拜，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请从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thank you.